方，怀念雨里散步上，当年曾冒雨走上散步等夕阳，在雨中游荡遇见你，彼此心意一样，在雨中含笑望，在我心里似觉一片璀璨光亮。天虹浮现心中，彩色纷纷扰心上，天虹原是你，不再痴痴等夕阳。心中重踏细雨山坡上，心头怀念你，似觉散播的小路长，在雨中游荡未见你，心中痴痴盼望，在雨中流泪为了你，愿你爽若使我失望。天同浮现东方，仍像当初一样，山头没了你，一切光彩不复亮，天同瞬息消失，仿似心中的热望。